生活，三河市千秋兰亭度假酒店为您报时，现在是北京时间21:00。我们心中都有个舒马赫，但不是每个人都开过 ID.1。城美索尼克卡丁车带你撒把野，你就是下一个车王。地址：城美汽车城地下一层，电话0316330559。 Racing is in our blood。 三河珠宝城鸳鸯金楼，一游欢欢周，震撼来袭。4月8日至16日，黄金兑换一克仅需1元钱，买钻石即享折上折。鸳鸯金楼黄金一次购买，永久流行。 老朋友喊你来约会了 ！FM 1033春季车展再度携好礼来袭，汇聚波士骏达奔驰、骏风红迪、一汽大众、燕郊颐和雪佛兰、燕郊颐和别克、燕郊广汽本田、北京福田家途汽车大厂长江店、三河汇丰长城哈弗店，七家汽车品牌来一个地方见7个老朋友，现场购车还能抽奖，省时省力省心还省钱。4月22日至23日。燕郊新乐汇广场 FM 1033春季车展与你不见不散。 享美味佳肴来兰亭食府，色香味型俱佳，喜迎8方宾客，煎炒烹炸煎料笑味4海嘉宾，朋友聚餐、商务宴请、婚宴，请到三河市北外环千秋兰亭度假酒店0316516111。 一首歌诉说一个故事， 回头已没有办法，随他吧，随他吧。 多情虽然讲述故事的手段各不相同，但只能沉浸在旋律中，就能感受一个个娓娓道来的故事。你的心情， 让我一个人走，寂寞的路上有你相陪。所有感情全放在一旁，跟着你到处流浪，只要你记得给我一点温暖的眼光，好让我整夜疯狂。什么人都不想，什么事都遗忘，我要住在你心上。一人有一个梦想，两个人一起分享，三人有心能找到你在身旁。一人做梦太凄凉，两个人不会怕慌，三辈子都只为你守候，寂寞也心永远一样。 我要跟着你到所有你想去的地方，把心事轻轻地放。什么人都不想，什么事都遗忘，今生我要住在你心上。一人有一个梦想，两个人一起分享，三生有幸能找到你在身旁。一人做梦太凄凉，两个人不会彷徨，三辈子都只为你守候，寂寞也无妨。 一个梦想，两个人一起分享，三生有幸能找到你在身旁。一人做梦太凄凉，两个人不会彷徨，三辈子都只为你守候，寂寞也无妨。 一人有一个梦想，两个人一起分享，三生有幸能找到你在身旁。一人做梦太凄凉，两个人不会彷徨，三辈子都只为你守候，寂寞也无妨。 我想你都好。 那些华丽灿烂的衣服吗？我只不需要那些外在证明自己了吧？微笑那些单纯，其实有点残忍。现实拒绝我们的认真，你还带着那些美丽的回忆睡着吗？还是不需要那些假象欺骗自己了吧？时光总是短暂，心里藏着遗憾，遗憾变成我们的牵绊。我知道若是要想你了解你看着你并不简单，可是离开你失去你忘记你我又该怎么办？尤其是常在梦中有你作伴，总叫人在梦与醒之间两难。我知道原谅你放纵你包容你疼爱你即使不堪，因为背叛你我也比较坦然，在这虚幻城市中不知回伴，我只好在与人之间离散。

却成了彼此唯一的出口。但这是野花的日子，那个紧紧把你抱住的人应该是我。 你是不是我要的结果？ 感情牵在拉扯总是痛，但即便的这次你放手，那个等在厕所里面的人已不是我。 熟悉一万个原因把它统统都忘记，你已占据我的身体，所有的点点滴滴在我心中不

脆一点，买一块孤单再见，就让一切重演，这不是件容易的事，我们却都没有哭泣，将它淡淡地来，让它好好地去，到如今年复一年，我不能停止怀念，怀念你，怀念从前，但愿那海风再起，只为那浪花低声恰似你的温柔。不是件容易的事，我们却都没有哭泣，想它淡淡地来，让它好好地去，到如今年复一年，我不能停止怀念，怀念你，怀念从前，但愿那海风再起，只为那浪花低声恰似你的温柔。 喜欢喝几杯的人，你不习惯他的冷，却离不开他忧郁眼神。我想你只是从心爱上了被一个人疼的温存，你总是说要接近人，却有个贪杯的灵魂，喝一口能够让你醉几分，谁让你沉溺就让你上身，哭一场是否真的可以擦亮眼睛，输给了寂寞的人对待自己最残忍，喝一口眼神唤醒醉几分，谁让你沉溺就让你上身，醉一场是否真的可以痛得过瘾，希望你夜深人去酒入柔肠不会化泪痕。 想你只是从心爱上了，被一个人疼得温存。你总是说要接近人，却有个贪杯的灵魂。喝一口能够让你醉几分，虽然你沉迷就让你伤神。哭一场是否真的可以擦亮眼睛，输给了寂寞的人，对待自己最残忍。喝一口眼神唤醒醉几分，虽然你沉迷就让你伤神。醉一场是否真的可以痛得过瘾，希望你夜深人去酒入柔肠，不会化泪痕。喝一口眼神唤醒醉几分，虽然你沉迷就让你伤神。醉一场是否真的可以痛得过瘾，希望你夜深人去酒入柔肠，不会化泪痕。 流泪，管我明天心里又爱谁？我的爱情有个缺，谁能让我停歇？只是我有罪，竟怨自己累。让我挽回，是你的另一种不妥协。你的永不后悔，深深刻刻痛彻我心扉。可知心痛的感觉，总是我在体会。 没在问题，没在生活， 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，因为你的洒洒。 我的心里有一首歌，常常会在这样一个时候响起，你听。 太美丽的爱情让人措手不及，我的爱才放弃，你远远离去。太勇敢的爱情为你流血的心，爱像泡沫。 我听到了一首歌，也是一种心情。 对，没错，你的心情我的歌， 你的心情我的歌。 你说他有时钟，你整夜电话拨不通，不敢睡怕噩梦， 醒着又怕伤到心头，雪滴在心中，我哭我能懂，绝不让一步把自己逼疯。你很想知道谁带走他的梦，我们的爱是可能，有人强也是不放手。如果忘了出走，最后挣到手也没有，感觉自己像面对个黑洞，多努力祈祷回应都失控，除非自己想通挣脱这场作梦。你为谁拔河，最前几条特别渴，爱恨在拉扯，男人难说很快不记得，怎么分的怎么曲折都等他选择，你真的究竟是爱还是种子的，你别再拔河，真心不是谁比谁坎坷，难舍才能得，连谁不能解幸福的，爱情是说穿了不该你的，不怪谁招惹，只拖着他的躯壳，爱着那个如何。会失控，有人强越是不放心，如果忘了初衷，最后真到手也没用，感觉自己像面对个黑洞，多努力记得回应都失控，除非自己想通挣脱这场作弄。你为谁拔河，之间计较特别渴，爱恨在拉扯，男人的错很快不记得，想怎么分的怎么曲折都等他选择，你真的究竟是爱还是种子的，人谁不能解幸福的，爱情是说穿了不该你的，不管谁招惹，只拖着他的躯壳，爱着那个如何。你别再拔河，人心不是谁比谁坎坷，能舍才能得，人谁不能解幸福的，爱情是说穿了不该你的，不管谁招惹，只拖着他的躯壳，爱着那又如何。 红色是你扮鬼脸，绿色是你早恋，蓝色的纸风车在你窗前，什么梦陪你入眠。台北下了一场雨，停在傍晚五点，隔一道寰宇线，无论多遥远，我们约在思念的花园。我望着六色彩虹贴在想你的天空，缺席的那个颜色就在你迷人笑容。你说你那里窗外总是一片灰蒙蒙，我的咖啡变得又苦又浓。我想把六色彩虹印在给你的信封，一封封我都知道叫做牵挂的邮筒。当你无助的时候看着东方的天空，有座桥会跟你相通。是你扮鬼脸，绿色是你早恋，蓝色的纸风车在你窗前，什么梦陪你入眠。台北下了一场雨，停在傍晚五点，隔一道寰宇线，无论多遥远，我们约在思念的花园。我望着六色彩虹贴在想你的天空，缺席的那个颜色就在你迷人笑容。你说你那里窗外总是一片灰蒙蒙，我的咖啡变得又苦又浓。我想把六色彩虹印在给你的信封，我都知道叫做牵挂的腰痛。当你无助的时候看着东方的天空，有座桥会跟你相逢。我望着六色彩虹贴在想你的天空，缺席的那个颜色就在你迷人笑容。你说你那里窗外总是一片灰蒙蒙，我的咖啡变得又苦又浓。我会把六色彩虹统统存在我心中，要洒在下次我们见面共享的甜筒。让想念滋味我都为你唱过每一种，重逢在更令人感 先看，爱要过几个弯才来。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，我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。我听见风来自地铁和人海，我排着队拿着爱的号码牌。受伤害，我看着路梦的入口有点窄，我遇见你是最美丽的意外。总有一天我的谜底会解开。 记得那一天上帝安排我们见了面，我知道我已经看到了春天。记得那一天大街上你的日夜期盼，我觉得不知道何时再相见。记得那一天等待在心中点起火焰，我仿佛看到了命运的重传。记得那一天你像是丢不掉的烟，弥漫着我再也去看不散。那一天，那一天我丢掉了你，像个孩子失去心爱的玩具。那一天，那一天留在我心里，一老伤痕永远无法抹去。心中点起火焰，我仿佛看到命运的重传。记得那一天， 像是丢不掉的钱，弥漫着我，再也去看不见。那一天，那一天，我丢掉的你，像个孩子失去了心爱的玩具。那一天，那一天，留在我心里，已烙上了印，永远无法抹去。生命大不易，不易的我就选，大哥我就选给你一个难忘的瞬间， 难忘的瞬间， 绝不能让它继续永远， 继续永远。 那天你走出我的视线，再也没有出现。 只是哭了自己。 天晕开，把车窗都摇下来，要速度换一点痛快，不单被热闹的夜赶出来，却无从告白，是你留给我的悲哀。哦，让我变得看不开，我爱让我制造伤害，你把我灌醉，你让我流泪，扛下了所有罪，我拼命挽回，你让我心碎，爱收不回。拆，最好最坏都拆，你为何离开？可惜永远没有最后，爱得太晚，又走得太快，我的心你不会明白。哦，爱让我变得看不开。哦，爱让我制造伤害，你把我灌醉，你让我流泪，扛下了所有罪。